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会声会乐，绘制幸福。这是中国娃娃在2000年单眼皮女生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哥哥妹妹采茶歌》。又到了春天，到了采春茶的季节啊。如果说在城市周围有这个茶园的话呢，不妨趁着这个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就真的会是那种很清新的这个采茶之旅。文章2004年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爱像什么》。 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爱像什么？爱像拥抱着风。爱像什么？爱像紫色的梦幻。爱像什么？爱像说话的眼睛。让波涛不断激荡我忧伤的心灵，将我清晰的根洒脱，不会再烦忧。让漂泊的船远离过去的回忆，装满了爱情，向大海奔去。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爱像什么？爱像拥抱着风。爱像什么？爱像紫色的梦幻。爱像什么？爱像说话的眼睛。 爱像什么呢？爱像星期天的早晨，爱像拥抱着风。这是文章在2004年他的这个翻唱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爱像什么。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听过这首歌曲，那个时候是听女歌手演唱，然后呢有一次在这个学校的迎新晚会上听到这个高年级的女生演唱这首歌曲，当时会感觉特别惊艳，然后也会觉得原来长大之后有这么多的美好。萧亚轩2003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爱上爱》。 在马德里那个情人真的心只留给你，寻秘密穿越时空再速不行，只有为你阻挡我望尘莫及。人潮拥挤，一场里面只有我一场冷静。红色不起像魔力环绕吸引，一遇见你，阻挡我意乱情迷。哎，爸爸，我都具备你的阿玛尼达，你妈咪大给了爸爸为你的阿妈妈。Baby look into my eyes, I think it's time to rest and ride. You look at me, I look at you, you know exactly what you see. We take it slow, we take it fast, just make sure our love will last. In the end, it's you and me, in the sea, the love will be. I got a little genie inside. Why don't you get it cool to make it fly?

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夜。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陶喆2003年月之路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所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寂寞的季节，这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的一首歌曲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曾经获得过2003年度中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年度季军。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人们对于寂寞会特别的敏感，然后呢也会生发出很多的灵感。是的，有的时候热闹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灵感，反而是孤独和寂寞会让你文思泉涌。田馥甄2011年 My Love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乌托邦。 地上躺着一只表，表盖破了时间翻出来，颠倒你的脚踝，颠倒你的腿，你的腰，颠倒你的肩膀，你的颈项，你的耳朵，你的鼻尖。 这是田馥甄在2011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乌托邦》。而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左立在2016年的时候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有没有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公益歌曲，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份诚信，一份信任。歌曲的旋律呢，轻快明朗，歌词也是非常的真诚而又感人。 磨平冲动，却显得无力。把举棋不定的誓言，许给了一场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爱的真谛。天平命高，无法忘掉。或者那些平凡荒诞的经历算不算成长？有没有一首歌能融化所有的不解？有没有一首歌能熄灭所有不安的恨？有没有一首歌能穿越所有的些伤痕，换回爱在我心里流淌。孩子住在我心里，我能想起谁？有些许安慰，只能在讽刺间学会擦干眼泪。有没有一首歌能融化所有的不解？有一首歌能熄灭所有不安的恨？有没有一首歌能穿越所有的流言，抚平那些伤痕，换回爱在我心里流淌？有没有一首歌解不开的结？有没有一首歌能穿越心灵感动你，抚平那些伤痕，换回爱在我心里流淌？抚平那些伤痕，换回爱在我心里流淌。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记得第一次在电视当中的这个广告播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有一股力量在音乐当中喷薄而出一样。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是杨培安的歌曲。这是杨培安在2006年午夜两点半的我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我相信。正是因为相信未来，也相信自己，所以呢，我们才努力的把今天和明天都过得好好的。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曲，1998年畅游专辑当中的《红豆》。学会珍惜天长地久，相信有人陪你看细水长流。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暧昧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